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个 feel 啦，经略之旅。第二集下集唔会有错啦， 有错啊！ 啊，因为其实冇唔好意思啊，上个礼拜嗰集真系，即系我讲咧，如果再讲咧，就起码会讲多半个钟头咯，话真系咧，咁冇理由咁长啊，咁啊是但啦，唉，你当我嚟压时间又好， 拉布， 拉布又好啦，唉，大佬，立法会冇乜以后冇一点拉布啦，拉埋四年，冇得拉布啦，咁你睇下我拉翻纸布啦 ，OK 吓，咁啊，咧讲下呢样嘢先啦，咁啊。去澳門玩呢，就其實我呢就好多經驗嘅。 咁點解唔去下桑拿嗰啲玩呢？ 咪呢、這個問題問得好㗎。即係首先一我以前講過啦。以前講過啦，同你都講過啦。二咁其實桑拿又玩過，其實夜總會我以前都玩過㗎，喺澳門。咁我喺節目佢俾人講過。但呢一次呢，即係我想貼地啲嘅，即係唔好咁離地。即係我成日覺得呢，我哋香港人去澳門呢好離地㗎，其實 係 即係其實離離就玩一啲鬼佬啊外國人去玩嘅嘢，例如桑拿啦， 係 ok 啊，佢離離離都係咁樣洗車底㗎嘛，係先就離離去有整個師傅工，跟住咪係咪而家係多咗北姑，咁都係一係就越南妹，一係北姑，一係太妹好似冇乜啦，係 咪太 妹啦。係、啦，都冇乜啦，應該係大陸妹多啫。咁嚟嚟都係玩嗰啲啫。嗰啲玩我不如東莞玩。 係。 即係以前東莞都玩過啦，其實東莞佢唔夠東莞好玩。咁其實玩呢啲好遊客㗎喎。你話夜總會以前有火就玩過嘅，咁而家吉巨㗎嘛 ,ok, 都講過好多次啦，係咪先。但係就唔吉巨都唔玩啦，講真一來冇人啦，得我一條友，咁而且我會去我咪嚟澳門，咁就通常梗係唉唔玩呢兩樣咁，即係一啲玩過嘅嘢唔想玩啦。咁澳門我諗起去澳門唔使驚㗎，咁而家我就即刻捉咗個群組，咁呢個群組就有啲咁嘅嘢玩，咁我梗係試下做下扮下呢個地道嘅馬交仔，睇下係點玩啦、 啊。即係澳門就咩都玩暈啦，就呢樣嘢未玩過。 係啦，即係我其實唔憂㗎嘛。即係如果譬如一冇咗呢個群，就算冇呢個群我唔憂㗎。咁係人都知打開個電話附近的人 大把 就會搵你㗎啦。唔係你附近的人搵我，唔係我搵附近的人啦，係附近的人搵我㗎嘛，你唔使憂㗎嘛。OK， 好。咁而且更加呢次有個群組，嘩佢出嚟嗰啲女真係冚家產。即係喺佢哋嚟講叫佢超跑，啲靚女就叫佢超跑。如果普通嘅女就叫車啫。 係叫佢再窄啲嗰啲前七。 冇前七啦，佢都冇乜前七嘅。 OK，OK、 okay. okay.。咁其實佢哋玩過真係好嘅女仔咧，佢就會真係靚啲嘅女仔，佢都拉埋落個群組度嘅。 係 嚇，佢靚啲嘅，我當然問個女仔同唔同意啦。咁啊，譬如嗰女仔係窄嘅，或者係酒店嘅，佢都擺曬落去嘅，甚至係正骨又有。即正骨嚟嗰啲叫前列腺按摩都斜㗎啦，其實都斜㗎啦。但係佢就主意係正完先幫你斜嗰啲啦，都有順斜都有。OK， 咁順斜骨都有。咁佢喺澳門就玩呢啲。咁價錢真係平㗎，即係250至350。250係手作仔，350係你上嗰啲所謂叫宅，即係一流一。OK， 咁玩啲我哋嘅男仔，我哋出嚟滾嘅人叫做車手。 系 啊，亲就系、是、诶，好、哎、多好古怪啦，唔使讲咁多啦。因为你都冇你我系唔会拉你入去，因为我都冇资格。OK， 咁我有咁嘅群组，咁啊，不如试下扮下澳门人啦，玩下呢啲啦，咁样系嘛 ？OK， 咁呢次咁啊，咪约咗件台湾高雄妹啦。哎呀，唔记得俾上嚟睇添，一阵间节目先俾你睇啦，搭车即刻就俾你睇啦。 好啊， 咁我俾埋同你啊啲上嚟睇啊，俾埋嗰件。冚家產 Dolina， 即係嗰件得五秒嗰件俾曬你睇啊！你知道我係幾多？我係呢排食幾撚多女。 OK， 好咁啊，咁啊同個網友啦，我話説咁啊，我中咗贏咗500，有1000， 佢同我今日宵夜我嘅食饭我嘅咁好啦，开心啊，多谢威尼斯人咁，个可都系笑啊，屌你老味！即系我咧个咁样个旅游嗰个心态好咧，好舒服噶嘛， 个 可都喺度笑嘅嘛，多谢威尼斯人咁样，咁样好啦，开心啦，咁咪攞就咁啊走啦，咁啊行咗一段路，咁啊其实我唔识路啊， 系 如果个网友唔带我去咧，我系唔识嘅， 系。 啊咁啊，帶我去咗一條，其實都算係啲旅遊點嘅地方嚟嘅嚇。但係嗰啲地方就比較古色古香咯。即係你諗下啦，而家嘅氹仔金雕玉砌， 係啊， 哇！真係屌黐撚線，真係靚撚到你話香港啲咩遲啲西九都靚得過而家氹仔，哇！真係靚撚到你唔信啊！即係講真，我哋以前去澳門半島 ，OK。见嗰啲都有少少怀旧，即系有啲旧建筑啊，系咪先？当然啲酒店都好够靓，而家啲澳门半岛嘅酒店好多好够靓，但系都有啲起码有啲十月初五街啊，有条有块有埲墙啊，有个大三巴啦、啊，系咪先？ 系， 因为有啲旧嘢你睇，你会觉得好都系啊，都旧旧地啦，吓、啊，啲建筑系一边靓一边唔靓嘅，一边旧啲嘅，一边就好先进嘅。你去到你去氹仔，你黐捻线啦！ 全撚部啲賭場， 全撚部真係靚撚到，即係甚至我哋去嗰啲地，去嗰、那個食嘢嗰度啊，即係食嘢嗰度，其實係啲購物區嚟。佢係扮緊啲好撚窮嘅地方，即係層層樓都係得個七層樓高嘅啫。 係、啊、 大家睇佢嗰啲嘢係新嘅，全部都係新嘅。 係 佢假得嚟係砌出嚟嘅，佢嗰、那個 要扮古色古香， 扮古色都扮出嚟嘅。係咁啊，佢嗰度有一條街。就好似佢城昌啊，好出名噶啦，好出名噶啦，就食、是、水蟹粥，扑你个街啲水蟹粥，甜到到，我真系唔捻明。嗱，阿八十后， 系 我哋喺深圳啊，去金道园， 金道 ，OK 系咪啊？半斤蟹，一斤蟹， 系 抌落去整个砂锅粥，等佢老母仔食粒粥， 系 食。个捻个都话甜噶嘛，系咪先？ 系， 只要我哋啲阿威威噶啦，即系阿健哥哥太太啊， 系 好中意食，好捻中意食水蟹粥噶嘛，咪好中意食啲咁嘅砂锅粥噶嘛，佢话好甜，好甜，好甜。我嗰日就同个网友，唔系嗌好多嘢，就嗌咗个水蟹粥，个水蟹粥啊，得一只蟹啫。 系， 我即系听，一食落去，我得屌你老母甜到，即系如果我喺大陆食咧，呢一只呢个锅粥咧，我就会怀疑佢系落咗甜蜜素啊。 系， 你知大陆系咁样样噶嘛？啊，全部一滴香啊，甜蜜素啊嘛。如果你我喺深圳食呢个粥，我就好卵窒惊。 系， 点解咁卵鲜甜嘅咧？ 系， 跟住我就问过网友点做噶，讲真，即系佢系我有史以来食嘅最好食嘅水蟹粥。 系系， 吓、啊、，OK， 因为其实我未食过嘅，喺澳门。跟住佢话，啊，我哋呢啲水蟹粥啊，咁有啲直情嘅导游咁噶啦，个网友。 系。 搵啲鮮魚底熬噶，熬啲粥噶，熬啲水，跟住用啲水嚟煲粥，咁跟住先可以做到咁撚甜嘅湯嘅粥底，去整俾你咁上下，唔夠幾隻嘅點解釋啊？哇，真係好撚好食嘅！咁當然啲蟹，我又唔我，因為自從我咬崩咗隻牙之後咧，你知道我呢隻牙假噶啦你知噶啦嚇咁咬崩咗隻牙咧，我就唔食蟹噶啦，但我都會夾啲糕嚟食啦，因為我一隻咁嘅水蟹都有糕， 係 都甜。咁啊，又唔贵喎。嗰个锅其实我哋两个人食，系嗌咗个细锅，一百好似百几蚊，热两嚿水唔使啦。咁啊，其实可以装到四碗嘅。 哇、哦，咁啊都抵喎。 啊，都可以四碗嘅，其实摆下手三条口食都得咁，都够啦、啊。都每人都有两碗嘅，其实每人都两碗嘅。咁、 啊、 样跟住就嗌咗嗰啲咩炸鲮鱼球嗰啲咁咧，澳门成日好出名啦。其实度度都差唔多嘅啫。 系 咁啊，嗌咗个。豉椒炒蚬螺啊， 系 豉椒炒蚬你食得多啦，炒螺你未食过啦， 得唔得？ 系咪先 ？OK 噶 ，OK 噶。但当然啦，我中意辣酒煮嘅，咁啊，其实两件事啦。 系 我中意辣酒煮就冇得比啦，因为佢豉椒炒，我觉得豉椒炒系炒蚬最好食嘅。 系 炒螺就我同炒蚬差唔多咯，系螺嚟咯。 系 咁啊，其实特色就冇乜嘅。咁啊，个大哥水蟹粥就好捻得。 系 OK， 咁跟住就食完嘢走啦。咁啊行经，咁啊行经唔知一个边一笪地方啊！我你知道我有铺睇戏人噶嘛？ 系 我唔系喺澳门睇戏，我就话咁啊！我网友就话呢个咪戏院咯，戏院 咁撚嘢嚟㗎。喂，原來呢間所謂戲院呢有八間，有八個放映室。 係。 Okay? 但成棟大廈呢成個古埃及古建築咁。 係。 屌你老味，呢間叫戲院，喂呢間酒店嚟㗎。即係好撚簡單，其實我又知唔知我有時成日去住深圳七天。深圳口岸七天，我就係近希望喺住七天之後就落喺下面嗰間戲院睇戲。嘩，但如果我住呢間酒店下面有八間戲院。屌你咁各間嘅美輪美換，屌你老味，係咪美工梅定咁撚樣，我唔撚窒知呀。 係。 嘩，真係黐線，嗰間嘢係呀，係一種建築物嚟呀。香港有乜可能囉， 梗係唔得。 香港可能就俾間淘大戲院咪頂曬都得福囉。 係啊。 德福戲院囉，咪一座爛嘢，就嚟死嘢。 但佢喺澳門係咪得一間戲院呢？ 唔係得間 UA。係呀。但做戲就唔漸止㗎。即係可能可能半島又有，即係澳門半島同埋氹仔都有囉。但嗰間真係黐線，唔可以嘅戲院嚟，真係成間大撚到呢。我有見到，即係我冇鞋去睇戲㗎嘛。我見到買嗰啲電影周邊嘅嘢呢都有㗎。係。喂，香港呢啲肯定欠奉啦。香港咪整俾你食咩薯條炸雞係咪先，就係呢啲㗎嘛。你想買啲精品極少啦，喂，我諗去到嗰度呢，即係下次有機會再氹仔去呢間就唔瞓呢，都去呢間酒店呢間戲院嗰度睇買下精品，我諗幾好 㗎。 係。即係好啱啱啲戲迷去嗰度㗎。好啦，咁一到我話咁跟住睇間戲院睇下，咁就微信響啦嘛。 係。 咁嗰個台灣妹啦。 係。 ok, 就話你而家喺邊度啊，咁我就話我行緊返去四季㗎啦，等我啦。 滿心歡喜啦。 唉，咪即係啦，佢話我話你可以準備出門㗎啦。佢話好。好啦。跟住佢再一路咁就我老闆我話唔睇唔再咩啦，返酒店啊。咁跟住我話我返酒店啦，我就同我朋友講你唔使走住㗎喎。ok, 睇埋件女你先走得㗎喎。係。咁一下嘅網友㗎嘛，夾下女。啲夾女係一個好啦很正嘅嘢嚟㗎嘛，係咪先。即下你呀諗住。咁跟住再覆個短信嗰個微信，咁個女就話都係有啲遠啊。 係。 我咁我啊，佢话来回的士都200， 澳门有几捻大啊？ 妖，因为我住氹仔。 唔系啊，我话佢话远啊，澳门有几大啫？ 咁佢话来回的士都200啦。 吓 ，OK, 咁其实如果来回的士200都唔近嘅系咪啊？ 系佢哋收贵啫，的士司机，你行条氹仔大桥几多钱啫？系咪先？100蚊够你澳门兜个圈咯。 OK, 咁佢话来回都200啦，咁我就话。哇！佢話太貴啦咁啊！哇！我話唔好啊！我 feel 到佢，我聞到陣糯味啊！要 get the feel 啦，即刻驚亂啊！我個人就應景啦，即刻驚亂啦，話聲你聽。 係 啊！哇！我 feel 到佢想唔嚟，跟住話你肯嚟的士錢我攞俾。 係 跟住啦，你真係好人啦。 啊！ 咁樣就唉，我 OK 啦，咪先嚇。 係 跟住再嘟嘟嘟。啊，我嘅喂，嚟事咁样，喂，唔好意思啊，阿哥，唔知乜撚嘢啦，我都系唔嚟咯。 系，因为咩咧？ 就系咁讲咯。 就系因为远。 冇啦，咁即系我都系唔嚟啦。 系， 佢话你搵附近的人吧。 吓， 哇！当时个人屌你老尾，灰撚到即系越 get the feel 啦，屌你咯，仲唔系惊恋，即系啱晒个 topic 啦。喂，大佬，我預撚咗1000蚊，屌你2Q喎！ 係， 我真係想講，你嚟啦，你嚟啦，屌你1Q就算啦，都係1000蚊，我唔緊要咯，還掂我索咗5嚿， 係， 係咪先？我真係諗住咁撚樣，我大佬，我真係 feel 緊我老豆咪講點算啊？點算啊？跟住我話咁好啦，咁啊俾你，咁啊我試下附近的人啦。好，咁我開手機，附近的人啦，附近冇人， 附近撲街啦。 其实点解冇人啫？我附近冇人啊！咁我就嚟讲，点会附近冇人？睇下我屌你老母！而家又一日又一个嬲啦， 系 跟住话， 喂我可能个 GBIS 唔系咁好啊。喂唔系啊嘛，我追到 Pokemon 喎，我玩紧，我玩唔到 Pokemon 啦，上到嚟酒店房入边。 系， 我用紧数据啊，依家用紧数据啊。佢话唔系啊嘛，跟住我你试下啦。佢咁啊，佢冇有试啊，因为系，原来我个定位定唔到位嘅，喺酒店房入边定唔到位嘅。咁定唔到位啊，即系冇附近的人啦。 咁点搞咧？ 咁 啊，叫网友帮拖啦。 系啦，跟住我就话。喂，好简单，你发一啲我可能即系大大嘅啫，你帮我睇下咪女发嚟俾我啦。跟住我话，我心谂系喺酒店房入边冇啫，出边可能有嘅。 系， 咁我就将个手机放喺窗，贴住个窗， 系 嗰个落地玻璃嗰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哇哇哇哇哇哇，咁你嚟试，屌你啦又，咁你嚟试，病呢咪一扎。 系， 哇！附近的人，咁捻咗，哇！我见到，但系当时我好捻急啊嘛， 系 吓，咁第一个复我，我梗系永远有着数啦， 系 一复佢嘅，即系话约码，我就即刻揿， 系， 即系加佢做朋友啦，跟住佢啊，并呢个好醒目啊，佢并拎白蓝俾咗两张相我睇， 系 得我见到，吓我系嫌佢波大啲啫， 系咪本人先？ 咁係啦，你知啦，係嘛，你知大家咁樣講㗎啦。咁我就首先我佢即刻我一加咗佢即刻就俾咗兩張相我睇。 係 ,ok? 對，我係嫌對波大啲啲，你知我係嘛，係得 B 到啦。咁其實 A 都唔緊要，咁我係咁樣。咁佢得睇佢嗰對波即係唔係 F 嘅。嗱都 C 以上啊，乜都但睇個樣好似咁樣好撚得 喎。 好得喎。跟住我就问啦，话系咪你本人先？你做一个动起手指公嘅动作俾我啊，自拍一张相啊。 系， 跟住停一阵间，停一阵间，跟住嘟嘟嘟嘟嘟，咪啲喂啊，我嘅温馨提示，佢真系影一张相，动起个手指公嘅，佢大特写俾我， 系 特写， 净系影手指， 净系影个头， 系 头同埋手指公， 系 即系大概咁样影，总之影颈。以下系睇唔到咯， 就得个头同只手指公。 大手指公， 系 咁啊！嗱，呢个我咯，咁系，计翻嗰两张相，差唔多样嘅， 系 咁证明佢嗰两张相系真人啦。 系 ，OK， 我得啦，你咁就话几钱啊？咁佢一早都讲咗啦，佢话包鸳鸯肉啦，波推啦，漫游啦，漫游系咩啫？食匀全身啊， 系 OK 啊呢啲。东莞成日讲㗎啦，十八式㗎嘛，嗰啲漫游啦，吹箫啦，咁讲晒呢啲服务就千五蚊。其实呢本来呢咁我即係我知道可以同佢讲下价㗎。係。但又索撚咗。 係。 又急到赖。 係。係咪又费事烦。 又费事烦。哇真係好呢，但佢当时你知唔知佢第一复我嗰种感觉，我觉得系恩人嚟㗎。明唔明啊？你只要当时你只要你幻想下就知啦，有一间美轮美奂3000蚊一晚嘅酒店 ，OK， 系， 屌你老母呢一个人瞓 ，OK， 我屌你我捉埋个老母一齐瞓就差唔多，你话真系咧唔系讲笑，我冇可能一齐好瞓噶嘛，哇大佬佢第一个复我系几捻情深意重啊，缘分又嚟啦大佬。即系平时即系唔窒息嘅，即系我初哥啲都系缘分啦。即系我哋唔结婚都唔肯窒得啦。如果系一个初哥或者冇可能有咁啱得咁巧，系咪先？仲有一条靓女，对波系对波大啲啫，系咪先？跟住我咁啊，千五钱唔系千五咯，千五喺我嚟讲一千啫嘛， 完咗500蚊， 有500蚊系威尼斯人请噶嘛，唔系多谢我，我多谢威尼斯人啦。我话好 OK， 咁你过嚟啦。咁跟住就我当时个我澳门个网友走咗啦，我就叫佢过嚟啦。咁样跟住，因为好奇怪嘅四季咧，就一定要时间先至可以上到房嘅。 系啊，先揿到 lift， 先揿到 lift 嘅。 系啊， 吓跟住我话你自己上唔到嚟噶，不如咁啦，你嚟到酒店大堂咧，就微信我落嚟，我落嚟接你啦。咁跟住咁你俾电话我，我话我唔使俾电话你噶系嘛，因为我都唔知几号电话自己。 系，佢惊你放飞机。 系啦，跟住我就话你俾个电话我啦，我打翻俾你。 OK， 咁你就知道我幾多電話啦，係咪係嘛？咁跟住佢俾咗電話，我打翻俾佢，佢知道幾多電話，我傾傾啦，得啦，我話你可以過來再大堂等我啦。突然間普通話零舍標準，得啦，你可以再大堂等我啦。等你拉到啦，你拉到的時候，我就打電話給我，我就去樓下等你啦。哇，係 勁， 幾好嘢，普通話。突然間，點解你上身都冇辦法啦？唔話你啊，你好。未知唔通吹屎眼咩？笨人咩？笨人吹屎眼，冇可能咁样噶嘛？系咪先？即刻话俾标准嘅普通话，嗌佢嚟等我。咁到时我大概等咗，都等咗成半个钟头。 系 吓，咁跟住我收佢电话，我咪落去睇佢啦。一落去睇个样，真人嚟喎。 系 咁啊，但系咧，点解我知道点解佢影幅相要咁耐先俾我啦？佢执咗啲嘢， 系 执咗啲物。 墨屎系 咁好捻细粒啫，系细粒到真系屌你啦，好捻普通嘅嘢，唔影响外观。咁睇落佢都真系一个靓女嚟嘅，即系我唔知系好彩定唔系好彩啦。 系 喂，附近的人真系，其实澳门真系靠得住嘅，啲附近的人讲真 系， 即系第一件已经啪啪，真系啪啪声。你坦白讲，呢件你话去到好捻靓，唔系 系 OK。但你摆落神兽，一定有人要咯， 系 一定有人要咯， 系 OK。咁啊，咁啊，一嚟到啦，咁啊，我带佢上去房啦，咁样，咁啊，冲凉啦，咁啊，咁啊，我咩？我除咗即刻除衫，着翻件水浴袍啦， 系， 跟住一除，咁啊，到佢除衫一除，冚家睇佢真系 P 嘅， 真系 P 嘅， 即系冇波 嘅， 系 假嘅，扑身系假嘅，系呃我噶，但系我好捻中意啊！唉，屌你老味，屌你啦！你唔，我心谂你唔捻实睇，唔捻实睇 P 啦，你冇波嘅咪同我讲声咯，我仲中意啦。原来佢俾第一张相、第二张相俾我咧，系好明显系将对波 P 就好捻实大啊！ 系 啊，点解佢嗰条第三张相动起手指功嘅要俾个大头我睇咧？ 因为佢冇波， 即系唔可以俾影个波，佢冇时间 P 啊！佢净系够时间执呢啲嗰啲咩美图啦，只系执咁啲物屎啊！ 系， 哇！点解你觉得哇？好捻接佢，好捻可爱啊！见到呢冇波嘅，好捻可爱噶嘛？佢 A 至到 B 度啦 ，A B 度啦， 系 啊！咦，仲捻正，咁跟住咪屌佢咯嘛？男人冲凉咯，佢冇咁 瘦嘅， 瘦底 系 唔算好瘦啦， 系 佢瘦唔过上三杯啦。 O、okay. K， 你都肥唔会，算系肥，唔可以叫肥嘅，冇乜肉地啦。总之佢唔算瘦嘅，唔算瘦，人都唔算肥咯。 中等身材， 好中等嘅身材。但记住嘅重点系佢波好紧实细。O K， 系啦 ，I like it， 屌你咯，咩越加到 feel 啦，已经唔 feel 啦，已经唔惊乱啦。见到依家好捻安慰，见到对波要好捻安慰，而且个样真系唔差， 系 有少少有几粒物。物屎咧好细粒嘅，但佢 P 紧埋噶啦，系喺度呃鸠你咯。咁啊，跟住咪冲凉咯。佢咪我可能就戆鸠鸠开咗个浴缸，系咪浴缸？系咪冲浴缸？佢话唔系啊，屌你老尾，花洒啊！我用花洒咪花洒淋咯。佢咪帮我冲匀全身啦。 系 啊，跟住又送我出去床上边啦。跟住而家系漫游一次啦，石匀我全身先啦。 系 佢石到大概系大小腿啦，未石到去脚眼嘅， 系 小腿到啦。咁啊，叫呢个叫漫游啊。 系 OK， 咁跟住而家系我蹬尿啦嘛，神山虎喺度啊嘛，冲定啊！佢一话嚟咗大堂咧，我即刻饮噶啦，饮即系近时间赶啊嘛， 差唔多啦。 咁啊，跟住冲埋个凉，跟住。石蹬又啦，一蹬又咁样硬咁啊吹啦， 系， 哇嗰种细心度咧，你老尾真系，真系喺神兽系好少有啲，即系我神兽见到啲好肯担嘅，啊高妹咪好肯担咯，啊咁佢好佢唔会长得个高妹担我嘅时啊嘅时间，啊都好捻细心， 系 担得干干净净话真系咧。即系可能我洗冲唔干净嘅番碱咧，佢都帮我揸埋。 O K， 我屌你担到咁样就冻尿中嘅冻尿啦。跟住我自己有袋啊嘛，我攞个袋出嚟。佢话你知有袋啊？梗系啦，我话呢个啦，一道雷丝嚟啊嘛，你知道因为用道忌噶嘛呢期系咪先？佢睇咗之后，咁又好好好好，跟住呢样其实我有差啲啦，好卵暴。 好撚蒲， 好撚 professional。 係， 跟住佢坐咗上嚟，噏噏噏噏噏噏，又係嗰啲啦，噏噏噏噏噏，噏完之後，跟住就撳滴起我膊頭，扯我上嚟啦，跟住對坐啦。 係， 對坐之後，跟住佢攬住我，跟住佢瞓低。 係， 瞓低變咗我喺上邊喎。係，完全碌嘢係冇離開過，冇到咁撚樣喎。 係。完全唔使拎出嚟嘅， 完全唔使拎出嚟嘅。咁佢哋咪蠢蠢蠢蠢咯，又系讲啊，你好大力啊，你好硬啊，好撚勁啊。咁其實唔關我自己人生苦嘅問題啫。 係 ，OK 嗱咁咪蠢蠢蠢蠢蠢，很都有段時間嘅啦，射咁啊射射咗出嚟咯。咁當然冇對付啊，得五秒，得五秒，五秒嗰個啦，咪先？屌你冇即係出場五秒嗰個咁狠毒啦、啊。但我都幾狠毒啊。啊咁啊咁蠢蠢完之后，哦，哎好靓正，咁跟住咪佢又再冲凉啦，冲凉嗰时候佢即刻出翻嚟嘅时候，攞条毛巾， 系 湿湿地嘅， 系 吓，跟住帮我抹咧， 帮你抹，洗 洗 住，系 洗卵啊，咩嘅洗啊咩冇钱啦，洗卵啊我，诶咪洗卵咯，洗卵啊咁去洗一次，哇净呢度都够啦， 系， 跟住我哎得啦，我唔使洗卵啦。哎，我谂自己浸浴缸噶嘛，系先？你唔同我浸咗，我自己浸啊嘛，屌你老味先。咁啊，呢度有1500，你攞完走啊。咁啊，又唔使俾啲屎喎。 系， 我俾1500就捻走。哇！但系诊你诊佢就乜柒都锯晒啦，话俾你听，系咪先？起码如果回味翻，谂起我系错嘅，真系错。我唔应该第一个女仔 call 我，复我就即刻攞份型。 系。 其实就算唔系第一个女仔 call 我，我应该系睇下先，睇定啲先，问咗几个女仔攞动起手指公先， 系 睇清咗最捻靓嗰件， 系啦， 先至问佢价钱，或者佢话1500，你可以同佢讲少少价， 系 啊，当然啦，我唔中意可以同佢讲少价，我谂讲到1200实得，因为其实个个网友即系澳门嘅网友都可以讲，系可以讲到，因为我最平系讲到800嘅。 系， 但当然你要好漫长嘅时间同佢啊，屌你老，1000，定系800啦，1100啦，900啦，800啦，咁样你呢咁嘅时间啦，你可能会嘥好多呢咁嘅时间，但你系可以同佢讲价，可能讲平1200啦，2300啦，当然但当然啦，我威尼斯人赞助我会好啲啦，都唔紧要，我都系觉得错，原来跟住再我再睇翻所有啲附近的人， 系 有啲中介。澳门中介吓、1000有晒相俾你睇，咁当然咧，写全部 P 紧过晒噶啦，啊重庆妹21岁，乜，咁啊港币1000，请如果需要请打呢个电话，跟住嗰个中介好捻多呢啲咁嘅女， 系 我见到哇由重庆啦、广东啦，喂乜柒女都有咩大连啊喂。但系乜柒女都有好，而且女一定系 P 过啦，好捻靓嘅。当然我就唔知嗰啲女系真定假啦， 应该都系70%嘅。 我估咧70%嘅人做生意噶嘛， 咪系咯。 但系价钱仲平，1000银啫， 因为竞争大啊嘛。 佢写到明，如果系佢嗰间酒店，佢指定酒店800，佢上嚟你嘅酒店1000。但我睇啲女样，全部 OK 嘅，我一阵间都可以俾你哋睇噶。 系 吓、啊，或者呢啲中介又唔关我事啊，你哋网友要我可以俾你哋。自己再佢，但系佢加唔加你唔知啊！一见到你，如果你喺香港嘅，会未必加你咧，因为我哋附近啲人付翻嚟噶嘛。 系 咁啊，所以即系某程度呢次都系错嘅，即系错喺边度咧？我系应该慢慢拣，但系冇办法啦 ，feel 啊嘛，俾啊台湾妹 俾佢吓一吓， 吓惊掠一下，我跟住你第一个我就复啦。但系所以就是、因为第一个我就复，第一个嗰件女都唔差，真系唔差。咁我覺得，喂，其實澳門真係好好玩㗎喎。我自己其實真係唔憂冇靚女喎。 澳門梗係唔憂啦。 即係唔憂冇女，係唔憂冇靚女。因為有時都好 feel 㗎嘛。你落到酒店樓下見到鬼啲鬼佬拖住嗰兩件。喂真係全部 feel 嚟㗎嘛。 係。 但我見到喺酒店賭場附近見嗰啲向你拋眉露眼嗰啲全部可愛仙子嚟㗎。正一隻神唔會出現噶， 係 哇，全部奧利花呢種裝嚟噶，全部係咪先？我係油照緊油脂噶，我係專特拉懷達咁撚樣噶，全部係咁撚樣，好 好得靚㗎喎，即係啲唔優靚，即係你唔優唔優佢醜㗎喎。即係喺當然啦，我知道喺如果喺賭場揀嗰啲實得啦， 係 實靚啦，係先。但係賭場你好好難講價咧，一嚟賭場揀得嘅，佢以為你贏咗錢，佢實唔會放過你。 係啊，實貴嘅， 實貴嘅。OK， 咁啊，造成咗咁呢次 Fiona 經烈之旅，咁啊圓滿結束啦， 美滿啦， 美滿其實美滿啫，係有少少 Fiona， 但係記住喺你去到澳門。你系吴优冇靓女，唔系吴优吴优冇女。如果吴优冇女已经好捻契，好捻渣噶啦，系吴优冇靓女。 系， 即系我唔相信我系一个好运到咧，第一件女就靓啊！屌完呢件女之后，我系后悔，因为我觉得如果睇多两件会更加多靓女。 系， 但系呢件已经唔差。OK， 吓咁啊，其实网友可以试下。咁我亦都谂住咧 ，plan 住咧。啊，咁而家出依日出街都十二月啦，啊，咁啊，可能三四月我都会再去一次澳门， 系， 咁啊，或者可能去半岛啦，即系澳门半岛啦，或者氹仔我未知啊，咁啊或者可以，如果我有网友栽下啦，咁成日去开，成日翻去深圳玩，啊或者东莞啊或者博罗啊啲地方真系闷噶啦，即系。两三个月一次澳门之旅，好一次咯，啲网友同我都谂住搞一次咁嘅团，吓 咪玩多啲嘢咯， 玩多啲嘢咯，咁其实最紧要系好玩啫。但系当然啦，你话要过夜就捻贵啦，你话咧咪一点就一 Q， 其实某程度好玩嘅，甚至乎如果譬如我可以搞得玩得到嗰啲平价350蚊啊嗰啲咧，亦都可以介绍下俾网友玩，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去一次350嘅试下。等啲網友知道，咦，原來可以咁樣玩嘅。咁如果350，我屌兩 Q 都得啦。我屌完一 Q， 阿牛哥，我哋下面食個宵夜，第二晏啲翻嚟又屌一 Q， 過個第二個再屌一 Q 咯，都得噶嘛。 啊、 因為啲女隨時三點先收工。咁其實好多玩法係酒店貴咗啲。OK， 你住16铺1000蚊人民幣啦，或者可能住平少少啦。譬如你冚仔，你可以住喜來登啦，喜來登得1000蚊港幣左右啫嘛。咁其實你可以，如果係譬如我真係可以搵到啲平嘅女又唔差嘅，其實某程度可以去玩下，咁你個預budget同其實佢同神獸差唔多，因為神獸都要4000銀啦，係咪先？ 分分鐘平啲添啊！ 分分鐘可能仲平啲， 真係啊！ 仲索到更加免費添， 咪係咯， 係咪先？當然唔索啊，戇鳩啲啦嚇。咁睇下大家啦，我諗住三十月去一次。咁啊，去做啲資料搜集，玩下呢啲平價嘅。咁啊，希望啲網友都陪下我啊，跟住再出團。咁啊，睇下會唔會搞成啦。咁啊 ，OK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如果啲聲音呢兩集呢幾集啲聲音呢差少少、怪少少啦，唔關我事。唔關事，你知舊嗰部電腦壞咗，新嗰部呢我吐唔切，音就錄咗啦。咁如果譬如有啲啲啲塌塌啊，咁冇辦法啦，冇錢啊嘛，吉句啊嘛，玩唔到機係咪先？嚇、啊，我又冇時間吞，咁除非唔做節目嘅啫，咁大家望日忍耐下啦，咁OK 啦，咁多謝手加八十後啦，做咗四集啊， 冇客氣， 時間沙你時間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